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成個週末咧，全香港咧講緊三位紀律部隊嘅高層官員三月二號出席呢個吉祥會，飯局嚇、事發就有九人就行為限聚令。呢件事咧就好多層次同埋好多看點啊！英格蘭終於輸波，係嘛？咁睇啊！琴晚有冇睇啊？ 我冇睇，我又唔系好迷波嘅。我朝头早睇到结果啫。不过睇翻数据分析，即系 好骑咧。 讲少少， 一比一，你走去揾三个唔拉更嘅球员，系非洲裔，走去主射十二码。 小心啊，唔好种族歧视。 喂，我讲事实啊。 嗯， 我讲骑呢啊。 嗯， 系咪？ 咩叫骑呢咧？ 佢哋呢三个唔系，系唔系啊？喂，我要查清楚。我听啲球迷讲啊。啊！ 即系年轻， 系年资甚浅，而且好后生嘅球员，吓唔系操惯刀嘅。OK， 嗱，你都知道呢啲咁嘅十二码系极之关键。OK， 嗯，当然啦， 啱唔啱啊？你梗系揾个重炮手啦，大佬，系咪先？ 嗯， 啱唔啱啊？ 或者咁 啊，好衰唔衰？你就揾咗三个咧咁啱线，就系、是、都系非洲裔嗱。所以话呢啲咁嘅嘢咧，就好难证实个动机。O K， 嗯， 三个非洲裔嘅人士，你冇证据证明佢哋系想倒米，或者咧暗中系啲左同啲左交咩？你呢啲咁嘅嘢，唉，废话连篇啊，都唔想再 repeat。但系就引起咧，呢个种族主义嘅辱骂。 嗯， 仲有嗰边意大利球迷亦都咧。有一啲标语咧，系粗言秽语咧，去辱骂英女王。嗱，呢啲咧，我话俾你听，可大可小。呢个同我哋上个星期讲呢个叫网络暴民啊现象咧，系完全有关。 嗯， 本来咪输咪输咯，系咪啊？输咗输早输早着啦，啱唔啱啊？ 因为睇翻 咁啊，使唔使打场仗、啊？ 球赛嗰个数据分析，无论控球率、 啊、 或者系攻门射门嘅率咧、 啊， 意大利咧系胜一筹嘅。 系啊， 所以咧最后如果呢个结果咧都无可厚非。 咪你一个主场喎、啊，仲要 以即系以科学数据去推论啦、 啊。既然美国总统大选都有外国嘅黑客入去搞风搞雨挑拨离间、 嗯， 我所问嘅问题啊，系咪？ 嗯，咁点？ 咁而家网络世代，英格兰输波，意大利嗰度群情汹涌，而英国球迷咧又走去话呢三个咧。年之前非主流嘅足球员包括呢个曼彻斯特呢、这个足球新晋叫做 Marcus Rashford 嗱，呢个咧就确实系一个明日之星，而且咧佢好有心，佢系筹集咗2000万英镑咧，系做慈善基金咧，系攞嚟捐俾穷人嘅， 嗯， 系咪系好人嚟嘅？品格上，咁而家呢三个球员，一个叫 Satchel， 一个叫唔知叫咩，唉，我都冇乜点跟。而家咧就成为一啲球迷嘅众矢之的。 嗯， 所以足球呢个运动咧系极右嘅运动。嗱，我今日引申呢个咧就系、是，请咧西方嘅左交咧系以此为呢个典范咧，系即刻取消明年年底喺多哈举行嘅世界杯。如果唔系，必定有暴动。 点解系极右嘅运动咧？ 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足球迷全部都系，唔好讲系全部啊，系咪？系一种咧暴族啊嘅盲目去愚。 喂，咁如果你推论落去，奥运会都系嘅、啊， 绝对系。 奥运会用国家、 啊、 用国家嚟区分， 啊、 跟住国与国之间嘅竞争， 啊、 即系由。希特拉嗰时嘅柏林奥运会开始， 所以我都唔明点解日本仔要办 都系展现国力同埋咧宣传呢个民族主义。 菅义伟嗰啲咧要顾住自己竞选连任，你知唔明啊？ 嗯， 就好笑啊！喂，日本对奥运奥委会系冇主权嘅， 嗯， 系奥委会大晒嘅， 嗯， 喂，大佬，咁你置日王于何地啊？ 如果你俾我，我争啖气，我就算蚀几千几万亿日元啊，我就停俾你睇。如果唔系咧，我就唔办。O、OK? K， 嗯， 我睇你国际奥委会使唔使吹鸡啊？组织一百几十队军队啊，走嚟攻打日本。O、OK? K， 我唔中意办啦。 咁考虑到日本以后喺， 我点知你一百几十人有冇病毒带嚟啊？ 即系体育界咧， 如果入咗嚟死，再日本死多几千啊，你奥委会系咪赔钱啊？签啦、啊！喂，而家日本喺国内整嗰啲电梯啊，日本人专用，非日本人专用，又俾人话种族主义。喂，既然系咁啊，你扮埋我份啦，啱唔啱啊？系咪先啊？ 嗯， 喂，阿芝阿佐做乜啫？啱唔啱？呢个主权都冇啊！ 嗱、啊，所以 而家讲主权啊嘛，系咪啊？ 喂，日本呢已经即係吞声引气㗎啦，係咪即係一步一步咁样㗎啦。咁而家我諗已经係叫做喂快快脆脆闩埋门举办完了件事。 咪睇下有 埋单计数。 有冇钱收先。 嗯。 我唔觉得佢咁样死局呢局住係要再办埋呢係会有利润㗎。 嗯。 係咪 梗係已经蚀到。 成个日本东京奥运，你系咪打包俾美国某大保险或者大陆平安保险受咗佢先？如果办完之后，那个病毒疫情几何级数，然后发现系非洲唔知边度嗰啲咧咩变种咧嗰啲运动员带入嚟，你有冇权去起诉奥委会同埋相关国家政府先？ 嗯， 我一定要搞清楚咩呢啲嘢，你干干净净入嚟又冇事。是咪带埋啲乌里马查病毒入嚟然后走咗搞到呢係我又而家今日每日都几百一千几百确诊。用不如搞到滅种六尘。我头先咁问算唔算种族主义算唔算、嗯、我问。 算咁梗唔算。 咪你可以话算㗎算又点呀啱唔啱呢个叫 common sense, 係咪啱唔啱真係笑话嚟呢啲係咪是不是 咁我哋香港。 我身为日本政府我当然是要保障国民健康安全为优先啦。我话知你奥委会下面一百几个国家几多个金牌一关个差事。是咪我攞咗主办权我估唔到有个咁嘅病毒嘛是咪是咪 咁而家已经即係咩箭在弦上叫停都叫唔切㗎啦是咪而家唯有呢就睇下點樣最後， 所以咧 博一博彩， 為反對 唔使大爆 委會呢種咁嘅專橫，妹仔大過主人婆，係咪？我就唔睇奧運，一場都唔睇。 嗯， 唔知你嘅啫。O、OK? K， 我都冇乜興趣，我對體育 梗係啦。 唔係同埋咧，你而家 我就應該 你越嚟越覺得呢啲國際嘅體育組織 無聊啊，係啊。 喂，就算足協啊， 全部都左教 奧委會啊，依扎咧，全部依班人咧。啊！ 平时四年一度咧，啊，平时开会商务舱啊，呢度飞嗰度针，系咪？ 嗯， 台底有冇收水咧？ 爆过几单啦、啊，爆过几单、啊。 喂，而家英格兰对呢个意大利咪有人啦、啊，其中嗰啲攻击嗰个三个非洲球队嘅一啲嘅爱国球迷，我话佢爱国啊，我唔敢讲话有型，咪质疑打假波咯。点解你揾呢三个上？我觉得佢三个冇目，我觉得佢三个系冇责任啊！我唔够称啊嘛，即系而家你今日呢两日系咪啊？话啱啱医学院毕业嘅医科学生，你怼佢去做主要外科手术啊嘛，都俾医学会执啦，系咪啊？咁你三个唔够称，你叫个粗刀射十二码，系嘛？ 咁又唔应该用年龄嚟分嘅， 唔系啊， 系嘛？ 咩？ 即系好多球星。都好年轻嘅时候已经吓、啊、早位又有表现，咁啊而家成王败寇。 唔系你三个一人入一球，嗱系啊，你讲得啱啊。 射入咗就系英雄，就话年少英雄。 Yes， 所以系盲目嘅 ，OK。所以咧睇足球咧呢种煽动起嗰种即系呢啲咁嘅赛果或者网络有外国势力煽动起嘅情绪咧，系好危险嘅。 嗯， 系咪啊？ 嗯。 咁梗係啦，即係而家體育已經唔係純粹嘅運動，亦都唔係講嗰啲咩國際咩精神啊。 梗係唔係啦，變乜嘢運動都變曬質。 背後全部係 喺呢一個瘋狂及愚昧嘅年代，係咪？ 嗯。 乜嘢好嘢，而家咧都喺度變緊壞事。 係啊，我贊成一樣嘢。就算你話 NGO 啊，就算慈善組織啊，環保團體啊，而家都崩壞噶。 环保 L 呢一年，你有冇听过绿色团体有冇喺度问过嗰啲口罩啊？ 嗯，冇啊， 去咗边啊？ 问过啦，有人问过。 77亿人口 ，OK， 系啊， 应该咧，我当你有50亿， 应该系不能化解嘅。 每日戴一个口罩， 嗰啲绳啊，嗰啲 绳，嗰啲纤维、 防水层啊。 而家我当你每日啊，全世界有50亿个口罩咧，当为废物。请问去咗边度？国际环保团体要唔要大家成立一个叫做咧全球口罩污染关注大联盟？系向美国拜登政府咧系带头同埋欧盟问责，然后追踪每日你哋啲口罩掟咗去边？系咪唔好咧？三年之后咧就发现成个北冰洋、北大西洋。嗰啲鯨魚啊，嗰啲咁嘅全部反吐，一解剖原來隻隻裏面食咗咧，吞撲食咗幾百隻咧廢棄口罩。 我哋頭先講咗環保，而家都一盤生意。 然後就話加拿大47度攝氏，係嘛熱死曬咧嗰啲沿岸嗰啲咁嘅嗰啲蠔啊，係嘛大鑊嘅而家係咪大鑊？係有冇係氣候暖化？有嚇、啊、有抵唔抵你死啊？抵！自作孽就不可活啊嘛，啱唔啱啊？我话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讲翻吉祥会疑似呢个叫反间局中局嘅事件啦，你由编剧嗰度睇，你有几条线嘅，系咪啊？第一条线就系三个纪律部队高官咧，就违反呢个限聚令，嗰啲就了结啦，每人绑咗5000蚊。第二条线咧就系、是、到底另外嗰四个里面又有咩大粒佬咧，系可以 call 得到三大福禄寿阿 Sir 啊嚟到坐低一个饭局。第三条线呢就是局中有女子呢据称呢是一个香港富豪之女。咁老豆呢亦都有大陆生意嘅背景，係咪咁呢就报称呢就局后呢就接受直中一名国企高层恒大嘅男子呢就送返去咁、啊、呢送返屋企，佢屋企住跑马地。咁咧就嗱，呢、這个咧就是你哋有听光明顶最开做开功课，你就知道我哋高瞻远瞩。喺呢个 Me Too 风暴嘅时候咧，我哋一早已经指出过呢啲强奸疑案系有灰色地带。咁咧喺3月2号晚咧，就呢该女子报称咧喺佢个住所被人强奸。咁第二朝警方咧去落口供去查咧，就以企图强奸嚟落案。嗱，一个强奸同一个企奸咧。是有好大嘅出入嘅，系嘛？咁而家咧正在排期审讯。嗱，呢个三条线里边咧交错复杂。 嗱，我补充第四条线啦，因为都有人去问咧，问啊，唔系怀疑，即系三个纪律部队嘅高层咧，同地产商咧嘅筹作会面咧，究竟系有关于乜嘢嘅即系交流咧？都是地产商啦，咁啊，究竟之间点解要同地产商要作一啲筹作，仲要三位一起要出席呢？咁呢啲咧都系我作为市民啦，或者系纳税人咧，都好想了解嘅。就除非你话俾我知里边系有一啲即系好机密嘅嘢，咁我无话可说。否则嘅话，我觉得需要系作出交代。 嗱，咁啊，呢个四条线系复杂，先讲一个公务员守则先。呢、這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就出嚟揸住本书就讲吓，呢、這个咧饭坐低食饭接受款待咧系冇违反嘅，系咪？不过如果咧嗰个饮宴啊 是太过奢华呢，那那些官员呢是应该要谨慎和小心，因为这样可能会日后影响到政府的执法和令到政府尴尬。 嗯。 没违反的。即是 你接受食这个或就算你接受食炖猴子脑或者这个叫做娃娃鱼或者叫红烧蝙蝠汤呢、都没有不足以呢是对这些高官展开纪律行动。 嗯。 因为呢我们由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有心要官商勾结，是不需要九个人这么人头涌涌呢是坐在这里谈。 嗯。 九个人呢这些东西呢香港这个地方很小，一坐低如果识得大家交换电话，下一次就可以呢是透过 WhatsApp 呢就个别见面，就飞起那些中间的拉线人。 嗯。 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香港你真的要官商勾结呢，你是防不胜防。是根本不需要在一个这样的会所那里呢摆个鸿门宴呢是谈。可以甚至可以断定那晚这个九人饭局呢是绝对不会谈一些这个关于利益输送的或者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有外人在场。哪个外人呢？那个女子就是外人。对不对？如果他是自己有就怎会是接受。如果他是大家一个集团或者围内的人， 嗯， 是不是， 嗯， 就不会告另外那个人是强奸。 哇，陶先生你好像有 份,、有份坐在那里。 不是，我是用推理的，用推理。 我们推理。 何况里面一个国情问题。 嗯。 在大陆你都知道呢，会所呢这些盘古大官啊，天上人间啊，这些呢是不是， 嗯。 是随时一杯茅台。啊来小妹干啦、啊、哎呀这个我不能喝。哎呀这给大哥一点面子吧。啊有时的小妹啊仲饮得过你。 嗯。 咁睇下边个冧先。 嗯。 一冧完呢就行到啤啤夫 ,ok。 嗱咁又唔使咁复杂。 跟住呢就下边日后有好多联谊嘅活动。喂呢啲係国情，阿谢伟俊讲得冇错。民以食为天。 喂同埋好多。 我哋讲过呢，你又听过呢个光明顶，我哋十年八载猛咁强调小龙口腔期。喂食系最大。嗱今日谢伟俊呢全部 confirm 咗。退一步讲，好多即系蓝丝又或者支持建制嘅人士呢，佢都觉得咁唔通做官嘅冇朋友嘅咩，唔可以食饭嘅咩，唔可以去啲即系高级少少嘅地方食饭嘅咩？咁呢个资本主义社会好正常啫，系嘛？点解你哋要大惊小怪咧？啊，咁好似阿林郑月娥话，真系唔通见到鲍鱼就即刻弹开，唔得噶嘛？系咪先？ 我唔系好明点解林郑要拣鲍鱼呢样嘢嚟做譬喻，我唔系好明。 我都唔系好明啊，吓系嘛？即系 你明嘅， 我唔明嘅，唔明啦。 啊，你阴阴笑，你 鱼翅鲍鱼系嘛？见到就弹开啊？咁 睇下边个送嘅啫。 咁啊，又的而且确又真系好为难嘅。不过咧，嗱，我即系好多人都已经援引翻，即系喺当年啊，2013年啊，汤显明啊，前海关关长嗰、那个啊，唔系廉政专员 系啊， 咁咧就因为筹作嘅问题， 添当啊嘛， 系啦，咁啊，当然受到即系一啲即系即系。 嗰陣時嘅立法會有好多泛民，同埋咧，當然出邊有啲《蘋果日報》啊嗰啲，而家呢啲已經 咁唔好理啦。但最後咧，喺應該2014年咧，廉政公署係做咗個報告嘅，就係、是、針對翻佢哋處裏邊嘅籌作嘅指引。 處入邊唔好講處裏邊 ，OK？ 處裏邊。吓、啊， 唉，讲清楚呢啲吓， 咁咧就里边啊，当然你上网查到噶啦。 因为涉嫌有单涉嫌强奸，好敏感啊啲字眼，唉、嗯，处、 咁，譬如我唔详细讲啦，自己上网睇啦，里边有讲到，譬如话唔适宜用烈酒啊，做款待啦，送礼亦都唔应该去好贵啦。咁啊，其实原来佢哋有指引啦，一般嚟讲咧都系500到600蚊一位啦。咁啊，里边系唔应该奢华啦。啊！依、這個係廉署裏面咧 嗰種即係佢哋事後作出嘅一個檢討報告，咁、大家上網可以睇得到噶啦。咁依樣嘢亦都好清晰。 林鄭而家有一個新字啊，唔通見到隻黑包啊，就即刻彈開？ 唔係，仲有一個說法就係、今次係被動嘅，唔係主動。嗱，湯顯明嗰次係主動，因為佢去送禮，佢去請客。 佢請大陸嗰啲。 係啦，咁就奢華，所以俾人咧就即係指責啦。咁今次係被動嘅，咁去到。唔知道咁好喎、原來，即係請你去嗰個地方，原來你冇諗到幾千蚊位嘅喎。 所以咧，啲父母教仔記住啊，林鄭話齋，以後見到鮑魚即刻離開啊，保持品格純潔啊。好啦，新聞翻嚟再講。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杰、鲍伟聪， 嗱，我都知道咧，香港人咧民以食为天，好似阿谢伟俊议员所讲，系嘛，所以对鲍鱼系好沉迷嘅。但系我哋真系要咧持平少少，其实鲍鱼唔系咩咁名贵嘅嘢。譬如你如果食火锅，你都去过一啲即系我哋叫平民化嘅打边炉嘅地方咧，其实一只鲍鱼咧68蚊、78蚊，生勾勾，你抌落个火锅里边，你68蚊、78蚊算唔算好奢华咧？唔算。但系干鲍亦都可以咧，10000几千蚊一只。 系 啊，几多头几多头嗰啲，咁所以鲍鱼真系唔能够一概而论。如果见到鲍鱼要弹开， 我 又唔系好通嘅。 我认为完全冇问题。 我都觉得冇问题， 因为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4年。 数即系点？ 你而家仲揸住廉署怼嘅添汤，英国佬留低嘅咩500蚊咧，就等于戴耀廷用普通法去解释嗰个35+1。他认为呢是完全符合基本法。你明 白吗？我同意啊。 戴耀廷那时候搞35+1，有滥炒或者叫立法会那里多半数要夺权。他条条 check 过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他认为没问题。OK? 即等于今时今日你仲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去诠释。 你今时今日仲用。 冇意思的了。 过期的什么廉署什么添汤那时候 抌了他那份东 西。之前 是 来到看今日这些饭局。你就已经叫呢 落后于形势。 离地叫离地。因为而家中港正在融为一体，将来面对大湾区，你都听㗎林郑宣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上面啲官又落得嚟，下面啲官又上得去。再加埋谢伟俊呢个叫口腔期解释民以食为天，一小时生活圈，大湾区。民以食为天，乜你觉得仲揸住以前500蚊一餐啊？系咪可以阻止得到一个咁嘅新嘅趋势咩？ 咁啊， 喂，而家你估而家香港仲同以前一样咩？系咪要醒下先嗱，我而家冇话判断佢啱定错 ，OK？ 如果真系要倾，话要倾着数啊，咩嘢啊呢啲咧，系唔需要喺一个咁嘅级嗰度倾，人头涌涌。仲有条女唔生性，事后咧就去告啊，直奸另外一个男人咧话强奸，案中有案，山外有山，系咪？所以嗰个敏感度不足，唔系话咧食咗几多只双头黑包，同埋3800蚊一客，个敏感度不足系咩咧？你记唔记得2014年香港呢个华润啊嘅集团？一个高层叫做宋林啊， 听过个名字， 佢俾中纪委咧就邀请翻去调查，因为佢被举报啊，喺华润收购山西金业资产过程中有熟悉行为，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包养情妇，涉嫌贪腐。呢位宋林嗰阵时，据说喺香港咧。都大摆筵席，一餐可以咧一球嘢。喺2014年之前，系同过宋林食过饭嘅嗰啲香港嘅名人或者官员，会唔会估到有一日意气风发呢、這个宋林会有事？如果有事啊，滴咗翻去一 check， 你以前咁多年同个边个边个哇嗨食过饭系点解啊？个探射灯一射过嚟啊，嗰阵时会点？所谓政治敏感度不足，唔系话有冇食鲍鱼系几多贵，而系啊同呢啲大陆嘅重要嘅人物食饭，你系估唔到过得几年之后嗰、那个形势会点？ 嗯， 你明唔明？ 嗯， 系嘛？即系超坚话。你估佢有冇同香港嘅名流食过饭啊？食过嗰啲日后你面唔面青？系咪啊？ 嗱，呢啲政治敏感度咧， 所以呢啲饭唔系随便食咧，就唔系话因为你嗰度奢唔奢华，同埋有冇咩利益输送啊？喂，喺嗰个局嘅。嘅饭局一定唔会倾呢啲嘢。 喺我仲 傻嘅咩？ 仲会翻去中国大陆倾剧本嘅年代咧，我都略有所闻。我有一次我喺上海，咁就跟老板就出去即系开会啦，咁啊，咁就佢就特登咧就唔出去食饭嘅。咁佢话佢嘅说法系咩咧？佢就话咧，开头就话。自己咧翻屋企煮，咁啊翻佢嗰个即系地 office 出边咧，佢有个私人厨师煮，咁佢就话咧出边嗰啲油咧唔干净，啊，所以自己食咧就健康啲。咁但系咧，其实就系好似你咁讲啦，因为佢有政治敏感度，佢知道出去食饭，人哋见到佢食乜嘢、饮咩酒，全部呢啲会有报告嘅。 当年宋林咧就爆出豪饮奢食嘅行为，在职期间时时喺华润总部宴会厅宴请政商权贵，听住呢、这个系维基嗰个解密讲，系维基百科啊，豪食22头极品干鲍鱼、苏眉、冬虫草炖汤， 哇，有晒菜单嘅。 更豪饮每支约80,000-100,000港元的法国 Burgundy 顶级红酒，估计每餐最少花费600,000。此宴会亦被指示领导设宴的场所，系嘛？所以其净系食物成本价每人1,000-2,000，呢个系简体字版嘅维基百科嗰度啊介绍。 嗯， 你知啊？双头包宴请政商权贵，所以做人唔好失忆，明唔明？食饭冇问题，食鲍鱼完全冇问题， 同边个食有问题系嘛？ 嗰台有啲乜嘢人啊？ 嗯， 同埋今时今日系红人啊，你唔知过得三年半载会系点啊？所以香港的高官在这方面 的政治敏感， 即是我有少少真的大家香港人，吃这些饭要知道，不是阿猫阿狗，香港那些即是你没有公职是没所谓的，对不对？是吧？你捞开编剧，如果方小姐听或听开光明顶，或请你包阿包生入去邵氏这个清水湾，他跟你 order一打大闸蟹加两只双头包，梗系冇问题啊！恭喜你添，系咪有套剧啊？开俾你啊，好欣赏添，我冇问题咯。公职人员你自己谂过先咯。 其实唔止啦，即系我哋都讲过啦。譬如话，除咗你系正式嘅公务员之外咧，你从事公营机构咧，我哋自己都有一个守则噶嘛。譬如我哋都唔可以收受礼物啦，或者系呢啲酬作咧都唔可以。 咩？阿宋林如果喺大陆食啊冇事，唔会嗨到香港。佢呢度里面讲明系香港华润总部嘅宴会厅，你知啦，系啊，咪以人民以食为天，系。喂，当中纪委郁阿文宋林话你点解一餐食60,000-100,000嗰阵时，就唔会采纳谢伟俊嗰只民以食为天，你同佢减罪。 喂，如果啊对嗰啲官场有多少认识，我唔系讲香港啊，邻近地区，你都知道喺前几年反贪腐嘅时候，啲官员系唔出街食饭，就算出街食饭。我認識一啲即係開飯店嘅老闆同我講，佢話以前食10,000-20,000，閒閒地開支酒，全部食翻15元小菜，20元都係叫做咧豪嘅小菜，全部都係咧好高嘅政治敏感度 啊，饭唔系随便食嘅，餸唔系随便叫嘅，喺官场里边，全部咧学你话有得跟有记录嘅，所以点解即系有时咧，即系即系有时啊，反而系啊邻近地区嘅官员嗰种啊政治敏感度同埋佢哋嗰种啊即系啊留意咧，系更加。 所以咧，香港咧，你整體嚟講咧，嗰種政治係唔止係敏感度不足，係幼稚，唔係何況你林鄭話人哋敏感度不足，你敏感度好足咧？敏感度足就唔會整個送中條例啦，搞到駐英大使劉曉明話呢個唔係中央嘅意思啦。呢個敏咩？呢個係咩？邊個 class 嘅敏感度？我唔係好明啊，我唔明啊，問啫。 嗯，問得㗎嘛？而家 問得 哦。咁佢冇话自己 香港边个政治敏感度？喂，香港大学生会嗰班牛狗，我冇政治敏感度啦，向呢一个刺客致敬，哇！结果铺天盖地 bling bling， 咁跟住你又出嚟咧，沙冧道歉，系咪啊？ 嗯， 香港呢个地方，香港出世，香港大，我真系未见过好多见过有政治敏感度嘅，我一只手指，一只手板啊，系咪啊？数晒系有得噶，系冇啊！ 如果有政治敏感度， 因为你呢个生态同上边完全唔同。 唔好讲分颜色， 你系只金鱼缸啊，上边系一个汪洋大海啊。 嗯， 养咗几条金鱼啊，喂，放落去大鹏湾，放落去呢、這个呢、這个珠三角出边啊，即死啊！呢几条金鱼啱唔啱啊？ 嗯， 几条咁你 喂，无论政府定民间定系反对派定建制，如果有政治敏感度，香港唔会变成今日 咁 啊？ 系 咪先？即系点会鱼死网破？ 系啊， 吓、啊、今日嘅地步啊！如果大家有政治敏感度， 系啊，你讲啊嘛，大家， 嗯，大家 不分颜色， 唔分。 不分立场， 冇错， 啱唔啱？ 系，如果大家有政治敏感度， 因为香港咧呢、這个喺殖民地时代，大家嘻嘻哈哈一个咧仙里奇缘十二点钟之前嘅 party， 系嘛？仙乐飘飘啊，歌声乐韵，睇戏咧就许冠杰啊，呢、這个周星驰啊，许冠文，听歌咧就林子祥、徐小凤，系一个无忧乡嚟嘅。吓估唔到吧，整个1997无所适从，然后咧就胆粗粗以为自己咧系可以讲人治讲高度自治， 唔系学下边个讲啊？唔记得田飞龙讲啊，已经俾咗20多年时间你噶啦。如果你出世都已经成年兼甲，可以结婚生仔噶啦，20多年 啊， 系嘛？咁你都学唔识，咁无话可说啦。 喺印度做得系爷，知唔知啊？ 系咩？ 因为印度12岁可以结婚生，啲女仔12岁可以结婚生仔，咁你24岁又可以做阿爷，恭喜你！我话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案中有案咧，局外有局，讲强奸，咁啊，跟同嗰三个阿 Sir 无关系。后来咧，即系澄清，唔系话喺个宴会厅里边咧，系俗称嘅就地正法，系就大祸啦，唔系咁嘅事，系另外嘅地点，系咪啊？ 嗯， 咁、 嗯、 证明咧，九个人咧人多口杂，大家唔系相熟 ，OK。系嘛？一啲分分钟不排除系第一次见面，咁隔篱有个女仔，平时又同你好似大家相识，又夹餸，又帮你咧，呢、這个鲍鱼淋蚝油淋汁，咁点知系嘛？当晚翻去有啲不愉快事件咧，系咪？不过呢个咧呢啲事摆埋一齐就叫样衰咁解。不过而家都冇所谓噶咯，你不能够将而家特区政府排出嚟个样同埋阿基达。霍德做布政司嗰阵时，嗰、那个政府排头嘅样， 唔系所以咧，我睇到一则新闻啊，陶生前保安局啊局长黎栋国系嘛，咁佢都讲过话，佢当年咧系好少出席呢啲即系呢啲饭局， 而家唔得。 所以我睇完呢篇新闻，觉得喂阿黎生，我知道系咪你当年系即系高风亮节，又或者真系个人咧，即系好避免呢啲应酬。但系时代唔同啦嘛，系嘛？而家调转，你唔去， 可能唔俾面喎、啊，会唔会？ 谢伟俊讲得啱， 你唔俾面、啊， 都话个文化唔同咯， 系咪？你当自己系咩啊？ 农经济咯，民以食为天都完全啱。 你处长啫，系咪先？你唔嚟，咁你会唔会系即系？ 当然系、啊。 仲有局中唔系，即系饭局里边仲有其他几位唔知咩人嚟噶嘛？ 咁人哋去、啊， 系咯， 个副嗰个去、啊，佢候住你个位、啊， 嗯， 正嗰个唔去。唔去起码都听下嘢啊，系咪啊？ 系啊， 听下个副咁 好似可能佢都听下陶生你讲，佢都想增强佢嘅政治敏感度啊嘛。即系去到呢啲地方听好多吓、啊，即系内幕消息啊，或者小道嘅故事啊，又或者认识多啲官员啊，即系其他地方。 我水应该绝冇问题啊。 咪呢啲系即系增强， 应该要去多啲， 增强佢个政治嘅敏感度啊嘛。 系啊。 系嘛？如果唔系你困喺个 office 里边，你边有得去增广见闻 啦？ 识人又识唔到。 阿林郑咪大半世唔出嚟食饭，结果咪连唔识得买厕纸。 即系等于我哋做编剧， 同埋呢个叫做八达通。 我哋嗰时都叫啲后生嘅编剧，你多啲去蒲啊，识多啲三尖八角啊，或者系三教九流嘅人。 如果佢做民政事务咩嗰咩局局长嘅时候，同八达通嗰个 CEO 啊食过餐饭，人哋即刻醒张卡俾佢嗱，送俾你啊，局长咁用噶嗱，好要好方便噶咋吓，嘟一声咁之后吓、啊、有件咁嘢啊，咁系咪咁神奇啊？魔术卡唔系魔术闪卡嗱，嘟一声咁样，同埋啊可以买埋厕纸啊，我咁。 嗯。 咁佢咪唔会唔知道八达通点用咯？咁但系呢个系过时噶嘛？系咪啊？如果佢嗰阵时有宴请或者叫八达通 CEO 宴请佢，梗系会整一套俾你全家啦。 唔系， 咁你竞选嗰阵时点会话八达通唔知道？所以我问你啦，咩叫啱？咩叫错？ 唔系，仲有一样嘢喺你唔好有啲人咩用西方咩美国 Donald Trump 嘅年代去咩？食漢堡包嗰個相就去做比較，我覺得錯曬。第一，你唔係 Donald Trump。第二， 我成日都話照下塊鏡，你個皮膚係黃定係白？ 唔係，仲有第二， 你是黃皮膚，你用白皮膚標準。 你用漢堡包走去請呢啲即係大粒佬啊、富豪官員，喂，人哋唔受落之餘，仲會覺得你侮辱佢嘅。 當然係侮辱啦。 即係成日話咩見到鮑魚彈開，見到漢堡包先彈開。人哋 鬼佬请鬼佬冇问题， 系、okay? 啊，你试下喺中国人嘅饭局啊，你一去到 请鬼佬都冇问题。 请阿陶生你去到，突然间坐低几个汉堡包摆喺度， 整两个 你咪玩嘢啊！ 讲下两位永和豆浆整两嚿黐饭，哇，一碗咸浆系嘛？ 系啊， 十冤九仇啊！ 而家你系咪玩嘢？系咪对我唔满意 啊？当然系、啊。 系咪特登要嘥我时间揸架车嚟呢度？食你嗰啲汉堡包同黐饭，你咪玩嘢。 你系中国人嚟噶嘛？系咪啊？ 大家中国人啊嘛，系嘛？ 民以食为天啊嘛，系嘛？ 吓，谢伟俊讲生， 系 咪先？系咪？你冇猴子佬唔紧要，但你都有只鲍鱼啊。 冇猴子啊，娃娃鱼呢啲另计，仲贵啊，得你越贵越好。 你冇鱼翅唔紧要，环保系嘛？咁你整只鲍鱼啊嘛。 所以个政治敏感度不在于去食贵嘢， 系 在于你食贵嘢嘅时候有冇未卜先知同前瞻性。 嗯。 亦都唔系话唔可以同大陆官员食啊， 嗯， 系咪啊？ 咁梗系唔冇话 或者有钱佬啊，话咩啊？ 系啊， 啱唔啱啊？ 嗯，呢啲都系逆向歧视嚟嘅。如果你咁样讲， 唔系系即系呢啲就即系等于女仔拣老公 仇富啊！你 睇下有冇眼光 ，OK？ 嗯， 睇下有冇眼光， 嗯， 有眼光你食啱嗰个有钱佬或者国企咩咧？哇！你将来你个仔发达，知唔知啊？ 嗯。 冇眼光咧，你自己咧，哎呀，哎，我都不敢猜测，无谓讲呢啲嘢，系嘛？知唔知啊？所以啲政治敏感度喺呢个地方唔系话完全唔掂得黑头，呢个双头黑包 ，OK？ 嗯，中间咧 食得啱人，一打都食得，食得唔啱人 ，OK？ 嗯。 一碟瑞士呢、這个太平馆呢、這个叫做瑞士非洲鸡定瑞士炒河都嗨嘢，呢个叫政治敏感度啱唔啱啊？ 嗯，不在乎个食物本身嘅价值， 系啊， 系嘛啊？ 梗系啦，咁呢个条线点拿捏咧？ 咁我明啦，即系等于好多女仔去认识男朋友，唔系话对方一定系要好奢华请你食饭、 啊， 你就架硬佢。 冇错啦， 可能调转一个请你食翻普通嘅便饭、 啊， 但系佢又好啊， 即係好有修養，又講下唐詩宋詞，咁你好可能莎士比亞，咁你就好受落。 咁又見Oxford PPE， 嗯， 嘛， 嗯， 跟住爹哋啊，千億富翁， 係 係咪？但係嗰個最尾話，不如我哋嚇、啊、都係 AA 制嚇、啊， 嗯。 我驚咧，我請你食咧，我唔知道你係咪一個 feminist。 嗯， 我覺得咧，我請你，你會覺得我係 positive discrimination。然後又好似劉明偉咁靚仔，咁你話你 mind 唔 mind 佢請你食永華豆漿同埋黐飯咧？啱唔啱啊？ 係咯， 所以話聽光明頂袋幾多錢，人生智慧落一啲人嘅袋啊，係嘛？由小龙经济到咩？ 去到求婚宅 强奸案，听晚我哋另案再 吓，仲、啊、开一晚讲强奸 专案啦。 哎，好啦， 晚十一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